日日朝鲜青年抗议团就美帝国主义者和头号卖国贼朴槿惠集团执意强行旨在实施对朝鲜发制人核打击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一事，24号突破日本机动警察装甲车辆和武装警察的阻止线，分别前往美国和南朝鲜驻日本大使馆展开了抗议斗争。